你怎么了？你怎么拿扁担碰我？ 小徒弟也不会讲话、啊，怎么了？碰你了？ 碰你怎么着？哎，你要这么说话，我打你！你敢？我就啪给小徒弟一嘴巴。小徒弟吓得，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担呢，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么一抡呢、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啊，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这么一抡，啪！ 怎么样？ 整掉在他们那桌上。 是啊， 为什么这只鸭子它没有脑袋呢？ 那怎么回事啊？ 那脑袋还在那钩上挂着呢。 我说你有钱自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何必受这个罪呀？ 这你太难了，你 哎，擦擦擦擦干，擦擦干，擦擦干。 哎呀，真的， 你太难了，你太难了。这你得亏是飞烤鸭子，这里又飞酸辣汤，我没词儿了。这我怎么给你对着？这 真好，这 啊，飞上去了没？飞上去了没？ 飞上去了没？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真是，哎呀，这出汗了。 这马褂， 马褂穿五年， 嚯， 穿五年， 知道吗？哎，有钱就多做马褂。 哎，歇会儿，歇会儿， 走，赶紧走。 你歇会儿，我 到时候了啊，各位， 还差一点， 差不多了啊。 姐的还给你搬个椅子， 你哎呀，我说你别说了，成不成？ 喝点水，你喝。哎，你这白毛汗都下来了， 是 是 是，老 家 伙，这是门踏了。 哎呀，擦擦擦擦， 快点，快点。 哎呀，真有。 这个毛病还在你身上， 怎么会在我？ 那不能说这烤鸭子是飞上去的啊，应该说是抡上去。 哦，飞，有些人都说飞， 都说飞， 飞烤鸭子，飞得疯嘛。这只烤鸭多好啊！那个油啊，热气腾腾，仨人分了，姜昆来一大腿，唐建中压屁股吃了， 真馋， 我也吃，吃完了，一分没花，没吃，吃完了哪儿去？唐建中跳舞去，唐建中爱跳舞， 哦， 你别看他岁数大，心不老，爱跳舞，跳舞上哪儿？北京饭店，17层，最好的舞步厅，我请客，走，开车。撒舞下来，唐胖子身上出汗了，热呀，受不了，怎么样，渴了吧？渴了，吃冷饮是不是？给你1万块钱，买1万块钱冰激凌吃， 那吃得了吗？ 有钱呐，就要钱没花的，给去买。我不吃，我不爱吃。我把窗户打开，站在阳台上，一看这夜景太美了，17层楼上，哎呀，正站着就听1楼，嘟嘟嘟，有一蛐蛐叫。 哎，我您 这1楼这蛐蛐， 不是， 叫我 这 老 了。您先等会儿吧。 哎呀， 您在17楼上，1楼有个蛐蛐叫唤，您能听见吗？ 耳朵好啊， 耳朵好 啊，1.5的耳朵。 嘿，那是眼睛。 哎，你管那个，我耳朵好，我咽了1.5的耳朵，嘟嘟嘟。哎呀，这都蛐蛐多好，老棒啊！我赶紧3步并成2步，唰，到1楼一听，嘟嘟。 在1楼呢， 没有， 在13陵呢。啊，跑13陵去了， 好容易到了13陵，我这么一听，嘟嘟嘟， 在13陵呢， 在张家口呢。 是啊， 哎呦，就奔了张家口了。到了张家口，我就弯呐，一直弯到内蒙古， 火 可找着这蛐蛐过来。 是啊， 一弯，砰，蛐蛐噌窜出来， 嚯， 就这蛐蛐，就这脑袋 啊， 哎呀，比这剧场大。 是啊， 两只眼睛跟那探照灯似的， 火， 两个虚的跟电线杆子似的。 哎呀， 20圈火车那么长。 行了，你 二分钱买一小线，你说拉回北京。 你别说 了，太棒 了，哪有这事啊？ 不信你问去。 问谁呀？ 你问他去。 哦，他要知道。 当然了。 好极了，我再跟你打听打听，说有一个蛐蛐那脑袋跟这剧场似的。 没那么回事， 两个虚跟电线杆子似的， 胡说八道， 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满嘴石火， 有跟火车那么长的。 没有， 他说的，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 马褂给你了？ 给你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和李金斗合说的群口相声扒马褂的片段。话说在师傅赵振铎最后的日子里，李金斗几乎推掉了所有的演出，他开着车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寻遍了北京的名医，找到了很多的偏方，但最终也没能够挽回恩师的生命。